以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结束在委内瑞拉举行的第17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日程，24号乘飞机回国。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杨恒谢同志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馆公使张胜强、俄罗斯联邦驻朝大使馆参赞安德烈·马马耶夫到机场迎接了代表团。